朕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真哉，真哉是什么？你怎能知道真哉是什么？萨摩多人和阿德人曾否认大难，这与萨摩多人呢，以为言行所毁灭；这与阿德人以为怒吼的暴风所毁灭。真主曾使暴风背着他们连刮了七夜八昼。你看阿德人仆卧在地上，好像空心的海藻树一样。你能看见他们还有结疑吗？法老和他之前的人，以及被颠覆的城市的居民，又在犯罪。他们曾违抗他们的主的使者，故我严厉地惩治了他们。当大水泛滥的时候，我让你们乘船，以便我以那件事为你们的教训，并以能记忆的耳朵把它记住。当号角一响，山岳和大地都被移动，且互相碰撞一次的时候，在那日，那件大事将发生，天将破裂。在那日，天将成为脆弱的，众天使将在天的各方。在那日，在他们上面将有八个天神负担你的主的宝座。在那日，你们将被检阅，你们的任何秘密都无法隐藏。用右手接受自己的功过簿的人将说，你们拿我的功过簿去读读吧，我却猜想到我必遇见我的帐幕。他将在愉悦的生活中，在崇高的乐园里，那里面的水果伸手可得，他们可以愉快的饮食，因为你们在过去的岁月中行过善。以左手接过自己的功过簿的人将说，哎呀，但愿我没有接过我的功过簿，不知道自己的账目。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了我的一生，我的财产与我毫无裨益，我的权柄已从我的手中消失。你们捉住他，给他戴上枷锁，然后把他投在火狱里，然后把他穿在一条七十臂长的链子上。他以前却在不信仰尊大的真主，不勉励人，济赈贫民，故今日他在这里没有一个亲戚，除农之外他没有食物，只有迷雾的人们才吃农之。不然，我以你们所能见的万象门市，并且以你们所不能见的幽玄门市。这却是尊贵的使者的言辞，并不是诗人的言辞。你们很少信仰，也不是仆人的言辞，你们很少觉悟。这是从全世界的主降世的。假若他假借我的名义捏造谣言，我必全力逮捕他，然后必割断他的大动脉。你们没有一个人能保卫他，这却是对敬畏者的教训。我的确知道你们中否认的人，这对于不信道的人们却是悔恨，这却是真实的信念，故你当颂扬你的主的大名，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